只有伤，该不该静静地听飞鱼的声音， thank you.

将秋水如明镜般清澈，已代表我心你该晓得。 只有这一回，十七也不后悔。我奉陪，把酒醉，把剑掉队，要和美和你一起飞。深沉的海，那天的周日，这琴还频频在江边低回，会不会错认谁最完美？怕红颜影子会被踩碎，怕我无法归。 我想听的是我选择， 此时的宁静我不觉，你身旁死守着，一江秋水如明镜般清澈。我奉陪，把酒醉，把剑掉队，要和美和你一起飞， 一起飞。 孤零零，我学会对酒眠，谁将你初探我心弦？ 平均每年新增300,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，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、失语、失认、失用、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。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，请不要责怪他，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，耐心、用心、细心。 记忆虽会消逝，爱将永远长存。 北京时间15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.2 兆赫 AM927 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下午3:00，凤凰湘西的故事很美，比今晚更舒展，比娟秀更迷人。 我心里有片芳草地，住着亲爱的梵高先生。 嘿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？ 一个人的北京， 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， 时刻提醒自己，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竹行 南兰掌， 十月迷城， 七月上， 周游， 回诺车笔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，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夏天白昼，明治的红豆，一口清甜了全意感受。有风经过海面上，吃出树儿，带走你梦里的忐忑。 可嗅到朱砂凝液香，你怀的小身旁，青色的柠檬味道，我明了害羞的彷徨，仿若清明的悠扬，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。可嗅到朱砂凝液香，你怀的小身旁，青色的柠檬味道，我明了害羞的彷徨，仿若清明的悠扬，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。 甜甜的芒果，一口拥抱全世界降落。有种诱惑，起个名字叫菠萝，看看你梦里有没有七彩虹。 可嗅到朱砂凝液香，你怀的小身旁，金色的柠檬味道，我明了害羞的彷徨，仿若清明的悠扬，心门的方向。可嗅到朱砂凝液香，你怀的小身旁，青色的柠檬味道，我明了害羞的彷徨，仿若清明的悠扬，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。夏天白昼，有风经过，嗅到朱砂凝液香，可嗅到朱砂凝液香，你怀的小身旁，青色的柠檬味道，我明了害羞的彷徨，仿若清明的悠扬，摘下星星带上你的肩膀。走过分岔的路口，是谁

温暖，在这陌生都市彻夜陪伴，递上你那一句勇敢，有些温暖相见很晚，只是想象中的期盼总和缘分不欢而散。怎样遇见有些温暖相见很晚，只是想象中的期盼总和缘分不欢而散。怎样遇见是你，怎样的相遇定格美丽，有些遗憾无需写满惋惜，只有让自己坚定不移。 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，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，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春风又吹红了花蕊，你今夜添了心碎，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

所呀，你总爱站在窗子前诉说你昨晚做过的梦，你说会梦见我，不相信床上抽烟，你说我们是两座孤岛，永不能相见。你吹灭最后的蜡烛，轻轻亲吻我的眼，你说亲爱的，我不在了，你还有谁呢？那天是你30岁的生日，重新留起了你的长发，向窗下洒你写的日记，沉默不语。你说害怕别人看见他，应该把他们撕碎了吧，你跳下去了，很久没回来，亲爱的，你还不回来，天已黑了，天黑了，亲爱的，你去哪儿了？亲爱的，你还不回来，着了，亲爱的，你还不回来，天已亮了，天亮了，亲爱的，你去哪儿了？天亮的时候，你还没 和风铃，作词人齐和刘惜君，读歌人静瑜。白云在蓝蓝天空，无所事事，悠悠荡荡，贝壳懒懒地睡在海浪怀里，摇摇晃晃。每次见你出现在海边，我会莫名的紧张，心就像窗台风铃被风吹得团团乱转，躲在窗帘后面偷看你一眼，有点青涩的不安。别走得太匆忙，偶尔会看见你不小心偷来的眼光，我的心会像一头顽皮小鹿，跌跌撞撞。终于发现了一串贝壳风铃挂在墙上，从那天以后再也听不到你轻轻吟唱，都敲在我心上。想你的模样，停不下来的彷徨，透明的惆怅，你的笑还在我心里，我的心又在哪里？ 白云在蓝蓝天空，无所事事，悠悠荡荡，贝壳懒懒地睡在海浪怀里，摇摇晃晃。每次见你出现在海边，我会莫名紧张，心就像窗台风铃

把剧唱完，含泪望远处，望着山川河水倾注而走，独自行走。 吹笛。

岛，作词谢之飞，读歌人新月。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，我听见午夜时分的清醒，没有一条路通向你的心。我听见一只盲目的蜻蜓爱上一个空心玻璃瓶，我听见冰雪融化的声音，我听见乌云在弹奏风琴，像风没了音讯的书信。我听见黎明钟声在靠近，却没有人能带着我逃离。我听见一只搁浅的蓝鲸炸裂，发出巨大的声音。我听见木炭燃烧的声音，在火焰中留不灭的烙印。我听不见你的声音，在最北的山顶。我听不见你的回音，在最深的海底。你听不见我的哭泣，在层层海浪里。你听不见我的决定，在荒芜的爱里。我听见了你的声音，在最北的山顶。我听见了你的回应，在最深的海底。我听见了你的哭泣，在层层海浪里。我听见了你的决定，在飞鸟的梦里。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，一点一滴敲打我的心。我听见午夜时分的清晰，你的回忆。